在朝鲜人民的伟大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至今，牙买加注册货轮新环球号船员26号在青津港举行了庆祝会，会上继一些人讲话后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